我想说说临终预言的问题。这个临终预言重不重要？重要。过去师父讲经的时候，举了一个张善和的例子嘛。那张善和不是杀猪宰牛的吗？他是这么一个人呢。他也没闻到过佛法呀。但是他临终的时候，他就遇到了那么一个缘。实际这个缘不是偶然的，那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，否则的话他也遇不着这个缘。就是他看到的全是那个牛头，牛头人来找他讨命，他就相当害怕了，因为要他命啊。完了这个时候，就来了一个和尚。给他点了一把香，告诉他拿着这把香，赶快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时候，那这都像救命稻草似的了，那可逮住了。所以他就大声的念阿弥陀佛，几声过后，牛头人全不见了，阿弥陀佛现身了，把他接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样的特殊的因缘，不是那么太好碰的。但是我们每个往生者，你最后都会遇到缘，但是你遇到这个缘是善缘还是恶缘？那善缘是来帮你的，那恶缘呢，就是来拽你的。你这个你也不要怨天尤人，说为什么到最后我遇到是这样的缘？可能到那时候你也来不及想了，你该咋地你就咋地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。恶缘呢，肯定是障碍你往生的。那你多生多劫，你或者前一生，你自己造的这个业，你曾经障碍过别人往生，所以这一次呢，这个恶缘就在你往生之前显现了，它就障碍你往生。所以这个缘确实是很重要，但是不要攀缘。我们现在很多同修攀缘，反正我是比较知道。就是哈尔滨的同修吧，这离我比较近的，基本上希望家里有亲人要往生的时候，希望刘老师来送。哎，觉得刘老师一送就送极乐世界去了，实际这是一个误区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不要攀缘，有的时候我有计划有安排，我想去送谁往生，我还真送不到，我还去不了。不是我不守信用，我不想去，到时候就出岔，我肯定我就去不了了。有的呢，我根本连想都没想过，那个缘它就成熟了，我就去了，非常奇怪。让我自己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就是有没有这个缘，有这个缘你我不用你请，我就去了；没有这个缘，你请你也请不去我。有时候可能因同学们不理解，这刘老师出名了，是不是架子端起来了？这求求他送往生，这说啥都不露面儿。有的时候确实没请动我，那不是我不动，是我动不了。我就这么跟大家解释，可能有同学就明白了。不是我的本意，我不想去。